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94集，藏龙卧虎。悠远的钟声穿破重重迷雾，在这片阴森幽暗的密林空间里敲响了九下。穆剑云从沉思中回过神，抬头看了眼上空，阴沉的天色呈现出一种铁锈般的暗红色，与原本属于清晨的明媚大相径庭。显然此处的空间独立于现实世界，而在脚下的这片密林广场内则密密麻麻聚集了数百人，似乎都是和穆剑云一样被鬼市邀请函的法术传送至此的挑战者。穆剑云站起身，转头扫了一眼四周，在钟声敲响后，那些散聚在周围的数百人亦纷纷抬起头，似乎也因这飘渺而至的信号结束了无聊等待的状态。而在这片密林广场后方，一座巨大的黑白牌楼伫立其上，牌楼中央那明晃晃的鬼门关三个字在昏暗的天色下显得有些触目惊心。 终究还是没来吗？ 穆剑云收回了视线，无声地舒了一口气，低头看了眼手中的黑色卡片。对于穆剑云来说，要破解这卡片上的法术机关并非难事，而在被传送至眼前这片异空间，也就是传闻中鬼市特别挑战的集合点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江瑶的身影。只是直至邀请函上约定的辰时结束，他都没有看到江瑶出现在此。 没来也好，鬼市风险难测，以他现在这种情况还是不要参与为妙。 穆剑云默默想着，转身准备走向前方人群聚集的空地，但就在此时，只听背后一阵剧烈的轰鸣震天动地，转头一看，却见后方的鬼门关门洞结界中竟然一下子冲出了数十名惊魂未定的男子。而更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在最后出来的三个人里，江瑶的身影赫然其中。 出来了，终于活着出来了。 得救了，我们活下来了。多亏了咱们邱老大。 冲出的那些男子抱作一团喜极而泣，狼狈中更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而在这群人最后的那名浑身是血一瘸一拐的 T 恤男子则一脸欣慰地拍着众人的肩膀大声安慰道， 兄弟们，既然咱们大难不死，那就必有后福，这次的鬼市咱们必定满载而归。 那当然，没错，因为有我们邱老大在。 就是。 被欣喜短暂冲昏了头脑的十数人喧闹着，却似乎并未注意到周遭那些早已等待在此的人群正用一种睥睨的目光瞥着他们，脸上很是不屑。 哼，一群投机取巧的乡巴佬，连鬼市邀请函的法术机关都破不了，还想去鬼市捞一票。 边上一名寸头男子冷眼看了看邱老三一行人，对着身边的同伴嗤笑道， 就是有资格参加这鬼市特别挑战的哪个不是高手。 另一人跟着开口嘲讽道， 就凭他们，估计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穆剑云看了眼周围神色各异的人群，随后不动声色地将视线扫过邱老三等人，最终落在了后方的江瑶身上。虽然穆剑云不知道江瑶之前经历了什么才会踩着点从这鬼门关结界中跑了出来，但所幸对方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受伤的迹象，表情也没有异样，这也让穆剑云稍稍放心了些许。只是他很快发现江瑶似乎与他身边那名拥有一对金银异瞳的陌生男子耳语着什么，看样子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嗯， 这个男人是？ 穆剑云注视着与私聊的陆星月，眉间掠过一瞬疑惑，而此时的江瑶也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忽然抬起头，将视线投向了穆剑云的方向。穆剑云一愣，连忙别过脸，但他随即意识到这其实是多此一举，为了参加鬼市，他早就伪装成了另一副样貌，现在的他江瑶根本认不出来。果不其然，当穆剑云再次抬起头时，发现江瑶已经移开了视线。 怎么了？ 陆星月看着江瑶环视四周的样子，开口问道。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好像有谁盯着我。 江瑶犹豫着，最终还是收回了视线，看向陆星月。 可能是我的错觉吧，这里看上去聚集了上百号人，人多眼杂，而且这空间里好像有能量场干扰，很难辨别每个人的气息，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妙。 陆星月说着看向四周。 不过话说回来，等在这里的这些人感觉个个都不简单呢。你看前边那个穿黑马甲的，是地下江湖里有名的赏金猎人，据说他干掉过不少穷凶极恶的妖魔逃犯，实力非同一般。 江瑶顺着陆星月的指示望去，果然发现一名身穿黑色马甲的魁梧壮汉正倚靠在林间广场一角，眼神相当凌厉，显然不太好惹。 右边那个戴着瓜皮帽留着两撮胡须的老秃头看见了没？那家伙可不是人类，而是一条千年鲤鱼精。 陆星月指着另一边的一位穿马褂的胖老头悄悄说道。 当然了，这家伙早就不在河里了，他在地下江湖可是混了上百年，平时喜欢倒卖一些药品，在江湖里也拥有一席之地。看来参加这鬼市特别挑战的不仅仅只有人类，连妖类都有不少，而且还都是有一定修为的高手。 江瑶观察着四周的人群，轻声呢喃道。 你说这鬼市明明只是一个地下交易市场，照道理说应该是有钱有势的金主光顾的地方才对，为什么这次邀请的都是这类修炼者？ 这你就不懂了吧？那些有钱有势的金主不少都是白道上的知名人物，怎么可能亲自参加这种见不得光的黑事？当然是找人代为参加了。 陆星月撇撇嘴说道。 再说了，这次鬼市提出特别挑战这种奇怪的要求，任谁都能猜到挑战内容不简单，再加上镇魂石那么大的一个诱惑，绝对不容有失。他们派来参加鬼市的必然都是各中高手。 各中高手吗？那边的两个好像是…… 像是忽然瞧见了什么，江瑶连忙拉了一下陆星月，递了一个眼色，后者转头望去，发现不远处那两道一高一矮的身影，赫然便是当初差点害死他们的黑沙兄弟。 是他们？ 一见到那两道身影，陆星月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竟然把人命当成破开结界的祭品，这笔账绝对要讨回来。 等等，你看那两人边上的那个西装男，是不是刘家药行的那个执行管事流氓？ 眼尖的江瑶盯着那名和黑沙兄弟低头交谈的男子，立马认出此人便是当初在进山前向他们搭讪的家伙。 哎，还真是那个流氓，他们原来认识啊。 陆星月眯起眼，似乎有些诧异， 那个流氓既然能到这里，那么肯定知道怎么破解邀请函上的法术机关，而既然他们几个是一伙的，那为什么黑沙兄弟没有通过邀请函传送，却要冒着风险通过祭祀队伍到达鬼门关呢？除非他们早就勾结一切，想故意在山上祭祀的队伍里把我们干掉。 江瑶接口说着，伸手轻抚着掩藏在领间的领夹。 至于原因，或许是因为他看到了我和陈家的关系，又或许是为了龙骨钥匙，总而言之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那两个狗娘养的，这次别想跑。 没等陆星月再次开口，便听到一阵刺耳的怒骂忽然从边上传了过来，转头一看，发现邱老三等人正愤怒地冲向黑沙兄弟的方向，似乎也是发现了他们。 嘿，真没想到啊，你们竟然还能活着出来。 黑沙兄弟中那名矮胖男子瞥了眼怒气冲冲的邱老三等人，不屑地冷笑道： 怎么，为了维持结界裂缝，你们是不是又牺牲了不少人啊？ 闭嘴，要不是你们故意陷害，也不会折了我们那么多无辜兄弟的性命。 邱老三红着眼怒斥道：要不是因为腿伤，他恐怕早就上前拼命了。 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矮胖男子反唇相讥道： 你们那些兄弟的性命，只是为你们的愚蠢和贪婪付的账单而已。 你， 正当气氛剑拔弩张之时，一阵雷鸣般的鼓声忽然回荡在空旷的密林广场上空，众人脸色一变，抬头朝着鼓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发现广场中央的地面上渐渐隆起了一座青石台阶，一道身着紧身朱红雨衣的妖媚男子从台阶顶部翩翩而至，插着腰肢俯视着广场上的众人。 各位挑战者们，久等了。 喧嚣的广场随着男子的话语陡然安静，只见这名装扮妖艳的男子轻抚着及腰黑发，微笑着开了口： 初次见面，我是鬼市的卫队长象蛇，也是此次鬼市特别挑战的主考官，负责监督各位的挑战过程。不过…… 象蛇的视线扫过广场上的众人，最终将视线聚焦在了对峙的邱老三等人身上，细长的眸中流光一转，连语气也冷了几分。 不过我这主考官也不是吃素的，鬼市有鬼市的规矩，我不管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到这儿的，只要在我的地盘上闹事，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似乎是被象蛇凌厉的目光所震慑，邱老三的脸色有些难看，却也不得不暂时咽下胸中的怒火，选择了闭嘴。 各位既然都到齐了，那么事不宜迟，就让我来介绍一下此次特别挑战的规则。 象蛇收回视线，俯视着众人说道： 想要通过此次挑战其实很简单，规矩只有一条。 象蛇说着，朱红的唇角冷冷一笑： 只要你们能活着离开这里。